Book 2 46 46 في صالة الديسكو 在迪厅里 هل هذا المكان غير محجوز؟ 这个位子是空的吗？ 这个位子是空的吗？ هل تسمح لي أن أجلس بجوارك؟ 我可以坐在您旁边吗？ 我可以坐在您旁边吗？ بكل سرور 很乐意 كيف وجدت الموسيقى؟ 您觉得这音乐怎么样？ 您觉得这音乐怎么样？ عالية قليلا 有点太吵了 لكن الفرقة تعزف جيدا جدا 但是这个乐队演奏得很棒 هل تأتي مرارا إلى هنا؟ 您经常到这里来吗؟ 您经常到这里来吗؟ لا، هذه هي المرة الأولى. 不是的，这是第一次。 لم أكن هنا من قبل أبدا.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儿。 هل تريد أن ترقص؟ 您跳舞吗؟ 您跳舞吗؟ ممكن لاحقاً. 也许过一会儿吧. 也许过一会儿吧. لا أستطيع أن أرقص جيداً. 我跳得不好. 我跳得不好. هذا سهل جداً. 这很简单. 这很简单. أنا أريك. 我跳给您看. 我跳给您看. لا، في المرة القادمة. 不用了，还是下次吧. 不用了，还是下次吧. هل تنتظر أحداً؟ 您在等什么人吗？ 您在等什么人吗？ نعم، أنتظر صديقي. 是啊，在等我的朋友。 是啊，在等我的朋友。 ها هو يأتي هناك بالخلف. 这不，他来了。 这不，他来了。